第八章，回礼。挂在门上的公鸡又一次扭转脖子，盯着窗外叫。三位监考官披雪而来，一进门便寒气扑面。熟悉的场景，熟悉的人，屋子里的老弱病残们脸都木了，1540脸更木。 我们又收到了违规通知。 他摸出了一张纸条，说：“ 通知上说，某位考生， 某位看着乖巧，但屡教不改的考生。”秦鸠一边摘手套，一边戏谑的补充道。1540难以置信的看着他，有问题？秦鸠挑起眉， 没有。 1540就是纳闷，得多瞎的眼睛才能在油货身上看出乖巧来。但乱补充的人是老大，他只能任其瞎说。油货抱着胳膊倚墙而立，冷冷瞄了秦鸠一眼，秦鸠却嘴角带笑，隔着橙黄的炉火和灯光点头回礼，动作是真的绅士，气质也是真的嘲讽。1540生怕某监考官和某考生当场大打出血，连忙绷着脸说：“ 某位考生违规答题，致使该题中的主干部分， 就是猎人甲， 当场死亡。这种情况目前比较罕见， 闻所未闻。 我们需要做一个询问调查，希望你们解释一下。 主要指个别考生。” 1540闭了一下眼，老大成天拉仇恨。同事脑子有问题，当个监考官可真不容易呀。1540缓了一下，面无表情地把纸条收起来，对众人说：“ 猎人甲在哪里？” 屋里的考生们让到两边，露出长餐桌，桌角边躺着一大团抹布。监考官走到近处仔细分辨，才发现那不是抹布，而是一件黑色长袄。袄子上裹着破旧发霉的斗篷，边缘是黑熊皮毛，散发着陈旧难闻的酸腐味。倒了血霉的猎人甲大脸朝下，直挺挺地映在这团衣服里。本着监考官的职业道德，922给猎人甲翻了个身。活着的猎人甲皮肤就一片惨白，死去之后更泛着青灰，他的脸侧向一边，双目圆瞪，还保持着难以置信的惊吓表情，嘴巴像裂开的洞，唇舌鲜红。922一本正经后退一步，趁着没人看见，手指在1540大衣背后上擦了擦。1540克制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弯腰查看。猎人甲粗大的手指中还捏着一截玻璃杯角，杯子其他部分已经在地板上碎裂成渣。 接到的违规通知显示说，这位猎人甲本来是说给考生听的，屋子里所有人谁摔坏了餐具，谁就会受到严厉处罚。谁知刚说完没多久，他自己就摔了一个，死得比谁都快。虽然知道了大致过程，1540还是公事公办的向油货确认道：“ 你踹的。” 油货垂眼看着他，赖唧唧的开了口：“ 我腿麻没站稳，踉跄了一下。” 众人无语。 这个理由是不是略有一点敷衍？餐具不能损坏，我规定的。那倒不是。那这肢体不协调的猎人甲，你们生的？ 油货又开启了嘲讽模式，对方又冷又嘲讽，监考官1540感觉有点顶不住了，他转头想找更嘲讽的人来救场，却发现旁边只有922，他们老大根本没来查看尸体。见监考官愣神儿，余文壮着胆子问：“ 杯子是猎人甲摔的，死也是他自己凭本事死的， 您能不能不算我哥违规啊？ 一五四还没张口，屋里便响起了三声违规提示，同时警告三位监考官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屋里面众人没听见过这种声音，有点不明所以。余文四处找来源，警惕地问：“ 这又怎么了？” 九二二安抚说：“ 别紧张，只是考试系统催我们赶紧处罚。” 众人沉默片刻，更紧张了。又有人出声：“ 那能不能让我替他受罚？” 众人扭头看去，说话的人是余姚，他举着细白的手，就像课堂上的学生，企图勾引老师注意。近看可以发现，他的手正在发抖，但眼神却很坚持。可惜，被监考官直接略过了。 系统又催了两回，两位监考官穿过人群，走到游火身边，其他人想跟过来，又犹犹豫豫不太敢，尤其一五四走到半路还扫了他们一眼，想动的人就都定在原地了。对着游惑，九二二说话就没那么正经了，他仗着其他考生听不见，便满嘴胡言：“ 不是我们想跟你过不去，不瞒你说，收到违规通知单的时候，一五四踩空一节楼梯，我牛肉掉脚上了，老大斗鸟呢，差点把鸟头拧断。我们都不想处罚你，真的，那是折磨谁呢？你别冷笑啊，我发现你对我们老大特别有意见。” 游惑的视线在秦鸠身上一扫而过，又倏地收回来，好像看一下眼睛都痛。九二二摇头说：“ 你胆子是真的肥。” 游惑不为所动。九二二又说：“ 人家答题墙上明明确确地写着规定，不能损坏餐具。是，你确实没直接摔着杯子。真要是那样干，现在硬在地上的就是你自己了。但要说杯子摔了，题目死了，你却屁事没有。我是系统，我都气。间接原因也是原因。” 九二二摸了摸自己的脖颈，之前系统发出警告提示的时候，他的那点红光就藏在发尾里。九二二停了一下，对游惑说：“ 这已经是系统公平衡量的结果了。” 游惑直起身：“ 你要干什么？” 一五四警惕地问。游惑的身高目测在1.85米左右，比幺五四高了一截，跟九二二其实差不多，但当他站直身体，目光投过来的时候，总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连九二二都不例外。游惑轻飘飘地扫了他们一眼：“ 我有说过我拒绝处罚吗？” 九二二说：“ 那你抱着胳膊在这里凹什么造型啊？” 游惑动了动嘴唇：“ 出于礼貌，让他们把话说完。” 要有枪，两位监考官就开了。游惑抬脚就走，穿过人群的时候，老余一把抓住他：“ 你真去啊？” 游惑下意识皱了眉，他一贯讨厌皮肤接触，尤其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不打招呼的，但老余担心的真心实意，他忍了两秒才把手抽回来：“ 不差这一回， 这都三进宫了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他心想，就那么一栋小楼，禁闭关过，血水扫过，骨头肉渣都溅完了，他还能翻出什么花？况且再怎么烦人的处罚，哪怕是让他跟那位001号大眼瞪小眼，也不过就三个小时。游火灵着最后一点耐心，冲老余摆摆手，头也不回朝门口走。 那点处罚时间，睡觉就过了。 话音刚落，一个熟悉的嗓音便响起了：“ 这位屡教不改的亨先生。” 游惑在门口停住脚步，他握着门把手，面无表情地看向左边。 秦鸠撑着沙发靠背站在那里，手里把玩着一根皮鞭，哦不，长皮绳。他拖着吊子问他：“ 你脚步匆匆，是要去哪里呀？” 尤霍跟他对峙片刻，终于动了动嘴唇：“ 投胎，等你一起怎么样？” 秦九短促的笑了一声，嗓音很低：“ 哼，受宠若惊，不过不用跑那么远。”“ 什么意思？”“ 啊，对了。” 秦九转头看向屋里的地方：“ 我们另外一位监考官呢？你是不是忘了告诉他这一次的处罚措施？” 尤霍将信将疑地看向一五四，就见一五四又摸出了一张纸条：“ 根据规定，同一位考生在一场考试中连续违规三次，将成为特殊对象。监考官全程现场监考，重点监控。” 不知道为什么，监考官的语气非常沉痛。一五四看了尤霍一眼，又继续念：“ 令剥夺该考生选择权一次。” 屋内一片死寂。片刻后，尤霍看向秦鸠：“ 开什么玩笑？” 秦鸠冲他比了个请的手势，绅士的简直讨打：“ 没开玩笑，离考试正常结束还有……”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，半真半假的看了一眼：“ 36小时又24分钟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同事共处一天半。我们连行李都带来了，就在门口，你不妨开门看一看。” 尤霍打开门朝外看了一眼，门外两个行李箱整整齐齐立在那儿，36小时又24分钟，这就不是睡一觉的事儿，这还不得长眠呢？而且带行李箱是要恶心谁呀？ 哦，对，我还想提醒你们一句。秦鸠嗓音又响起来：“距离第二次收卷还有24分钟，马上就要变成23了。按照规定，违规考生这段时间里无权答题。为了防止某些屡教不改的先生强行犯规，我只能干点事里的事儿。”秦鸠说着，手里的皮绳已经绕了好几圈，顺势往尤霍左手一套。他抓着尤霍的肩膀，将他转了个身，把右手也套了进来，然后猛地一抽，啪，绳套瞬间成结，死死扣住了尤霍的手。秦鸠站在他背后，扶着他的肩膀低头说：“这是那只脏桶的回礼，喜欢吗？”尤霍喜欢的快要炸了。